去年的树。一只鸟和一棵树是好朋友，鸟坐在树枝上，天天给树唱歌，树呢，天天听着鸟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，鸟必须离开树，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树对鸟说，再见了小鸟，明年请你再回来，还唱歌给我听。鸟说，好的，我明年一定回来给你唱歌，请等着我吧。鸟说完就向南方飞去了。春天又来了，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，鸟又回到这里找它的好朋友树来了。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树不见了，只剩下树根留在那里。立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鸟问树根说。树根回答，伐木人用斧子把它砍倒，拉到山谷里去了。鸟向山谷里飞去，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，锯木头的声音沙沙的响。鸟落在工厂的大门上，它问大门说，门先生，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，您知道吗？门回答说， 树嘛，在厂子里给切成细条条，做成火柴，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。 鸟向村子里飞去，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个小女孩。鸟问女孩，小姑娘，请告诉我，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？小姑娘回答说，火柴已经用光了，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个灯里亮着。鸟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，接着它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。唱完了歌，鸟又对灯火看了一会儿，就飞走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